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大理寺内堂，黄埔正仔细研究案子的卷宗，突然衙役来报说是太子亲至，他一愣，忙朝外迎去。 殿下，可是有事吩咐？ 堂外，韩烨一身长服，领着温硕迈进大堂，见黄埔面有倦容。 无事，刚才和父皇商量完江南诸事，路过大理寺就进来看看，顺便问问忠义侯的案子如何了。 太子和任将军倒是心有灵犀，连挂心的事都一模一样。啊，下官无能，尚不能从古苏口中问出一二。去西北的衙役也要两日后才到，到时下官会让忠义侯长子和古苏当堂对质，或许此案会有进展。 这件案子事关公侯和边关将士，非同一般，京城百姓可都看着，请定要仔细审断。顾看大理寺外有人府的车马，难道安乐在大理寺内？ 哎呀，任将军，您这车马被太子一眼就瞧了出来，还让我保什么密呀？啊，任将军和臣曾共事几个月，今日是特地来瞧瞧往日的同僚，此时正在后堂和其他同僚叙旧，殿下可要同去？ 韩烨是瞧见了任安乐的车马才会入大理寺看看，本以为任安乐是为了忠义侯的案子前来，想不到竟是和昔日同袍叙旧，着实有些意外。 不用了，姑在前堂饮杯茶，等他出来。 韩烨朝堂内木椅上一坐，便如同一尊佛一般不动了。黄埔虽面上坦然吩咐着内侍上茶和韩烨细聊，但心里已经乱成了一团麻花。 任将军，您再不出来，可就坐实了下官的欺君罔上之罪了。 安静的大牢内，唯剩古素惶急的喘息声。任安乐沉默地看着古素，眼中的冷厉让他缓缓收了声。 质子，无辜。 任安乐随手一挥，铁锁应声而断。他推开铁门，走进腐朽阴森的牢房，停在离古苏三步之远的地方。他俯下身，一字一句开口： 你的子女无辜，那钟景呢？那个姑娘只有16岁，这个月便是出嫁之期，她被凌辱了不算，还在兄长归家之日被活生生吊死在亲人面前，你有没有想过他无不无辜？他的兄长和所爱之人可不可怜？像你这样丧尽天良之人，有什么资格为人父母？你一双儿女成人后，又有何面目面对世人的抉择？ 任安乐眼底满是怒火，对古素诛杀之心毫不掩饰。古素吓得倒退一步，瘫在木床边，像是瞬间苍老了10岁。 这是奉命行事，这是奉命行。 他喃喃自语，突然回过神来，捂住嘴，惊慌地看向任安乐。 你在忠义侯身边10年，他的手段你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你真的觉得你担下一切就能保住儿女？ 忠义侯的亲子尚能说起就起，我死后若是忠义侯反悔，我在九泉之下怕是也不能安息。可是任安乐，他就能相信吗？他又为什么插手这件事？ 任安乐瞧出了他眼底的迟疑。 你不用管我为什么要介入此事，只要你在堂上说了实话，我保证你和你的一双儿女还有再见之日。待此案了结后，我会送他们远走他乡，改名换姓，保他们一世平安。 任安乐说完，从怀里掏出一块绿佩丢到古素身上，然后转身朝牢房外走去。古素抓起绿佩，神情大变，这是幼子满月之时他亲手挂上的。他猛地手脚并用地朝门口爬去，抓住铁栏。 将军，任将军，我说实话，只要你能保住他们。 我任安乐言出必行。 任安乐说完消失在铁牢深处，牢里重归宁静。拐角处的阴影里，一双赤红的眸子盯着角落里蜷缩的古素，紧握的双手微微发抖。他身旁的少女一声不吭地从另一条路朝牢房外走去，他安静地跟在身后，一言不发。走出牢房，世界陡然变得光明起来。钟海朝面容清秀温婉的少女拱手，神情感激。 多谢姑娘助我平反小妹之冤，请问姑娘尊姓大名？ 钟副将刚才不是听见了，我家小姐姓任，名安乐。 一品上将军任安乐，想来日前那些证据也是将军搜集的，他日任将军但有吩咐，钟海万死不辞。 你不问我家小姐为何帮你？ 对钟某而言，世上再无一事能比此恩更重，无论将军因何相助，钟汉皆不敢问。 那可不一定啊。 苑琴看着钟海走远。大堂内，黄埔对着太子殿下已经添了三道水的茶杯面不改色，内侍招手又要添茶，韩烨摆手淡淡道： 想不到大理寺内的蜀臣倒是挺多的，一场叙旧便要小半个时辰。 说着他眉头一动，起身朝后堂欲亲自去寻任安乐。黄埔猛地起身拦在了韩烨面前。韩烨顿住脚步，眼底微有明了，看着黄埔意味深长的道： 没想到皇亲一介文臣身手倒是很利索。 哪里哪里，殿下过奖过奖，臣一般一般。 这话一出口，黄埔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，这算回的什么狗屁谢恩话，简直有辱斯文，剁了他当年三甲翰林的名头。韩烨正欲开口， 哟，殿下，今日吹的是什么风，竟然把您给吹来了？臣今日吃坏了肚子，专程借大理寺的茅房饮用，不想竟忘了时间。殿下怎么在此？难道和下官来意相同？ 任安乐携着苑琴从后堂走进，脸上扬起大大的笑容。黄埔眼前一黑，差点昏厥。 哎呦，我的上将军呐，您是个大闺女，是个18岁的大闺女呀！哎，这才是有辱斯文，真正的有辱斯文。 大堂里外一阵静默，任安乐的声音着实不算低，守在堂外的衙役听了个十成十，个个竖高了耳朵，无比关切他们向来温润而有涵养的太子殿下会如何作答。 右相近日修复在府，安乐若有时间，明日我携老师去将军府拜访拜访，老师熟通诗书典仪，安乐定能受惠。 绝，这两个人真是绝了，恐怕也只有太子殿下能这么堂而皇之地对一朝上将军说你学问低俗，未免贻小大方，该寻个老师了。 右相政务繁忙，身系朝政，哪能把时间花在下官身上？这个老头子是出了名的严实，我还是避着些好。 今日上早，施老将军送了一匹好马回京，不如一同去围城。 殿下相邀，却之不恭。 任安乐见韩烨不再提及右相，连忙点头，几人朝外行去。黄埔松了口气，只是刚喘到嗓子眼儿，韩烨的声音在门边突然响起： 于安，孤听闻忠义侯的长子性情懦弱，若是从那管家口中寻不到真相，不妨在他身上多用些手段。 任安乐和黄埔俱是一怔，朝寒夜看去。 如此丧尽天良之徒，余安无需顾忌。 寒夜说完，抬步出了府衙。马车上，任安乐瞅着神色淡淡的寒夜，实在忍不住来了一句： 想不到殿下也是性情中人。 那安乐原本以为我是什么人？ 重承诺，守信义，明是非。 安乐此言可写进史书，为后世楷模。入京一载，官腔倒是学了个十成十。 寒夜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，任安乐懒得理他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朝一旁顾自看笑话的温硕道： 温硕，你身上的伤养得怎么样了？ 哼，那早没事了。哎，上次在围场见识了姐的剑术，今日姐指教指教。 下次吧，这几日懒得动。 一旁坐着的寒夜放在膝上的手微顿，朝两人看去，神情错愕。温硕有些赧然。 殿下，前些时候任将军说和我投缘，便…… 任安乐一把搂过温硕的脑袋，无视他通红的脸，朝寒夜大大咧咧的道： 殿下，温硕对我的胃口，夺了殿下所爱，殿下不介意吧？ 温硕自来便聪慧，你喜欢他也是应该。 白捡了这么大一个兄弟，也是我的福分。这张脸我怎么瞧着怎么欢喜。温硕，想要什么就跟姐说啊，别客气。 任安乐这么说着，突然发现温硕的眉眼确实有些眼熟。正待仔细看时，温硕朝布帘外瞥了一眼，已经贼兮兮地凑到他耳边： 姐，我也老大不小了，过些时候给我做个媒吧。 看上哪家闺女了，让那个把你当宝贝疙瘩的太子殿下去说，满京城谁敢拒绝啊？ 说不准真会拒绝，那姑娘性子挺倔强的。姐，你的名声唬人些。嗯， 也是。哎呀，不让嫁咱们也能抢，到时候只管说，姐替你出头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